剩下是甜还是苦，和从前一样完整。

我曾做过一个美梦，梦里看见你的笑意，你的脸上就好像夕阳红。我曾问你是否对我有情，叫我对你动了情，倒叫我对你动了情。曾做过一个美梦，梦里听见你的歌声，你的声音就好像小童铃。我曾问你是否谈过爱情，你却叫我对你动了情，倒叫我对你动了情。我曾做过一个美梦，梦里躺在你的怀中，你的心房静静地在跳动。我曾问你是否懂了真情，你却叫我对你动了情，倒叫我对你动了情。 停止吧，已经不明白。

好，原来要学会他一族，从来没有问过，记得清楚我知道，不必得到不妨陪衬，但愿为你好， 好从来都知你好，为何他不够好，原来我又与他拥抱， 仍然相信我会有好生得好， 到可能到某日会知道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